手牵手，你靠我来，我靠你，一步一步朝前走，心相印， 心相印， 手牵手， 手牵手， 爱情的道路铺满荆棘哦。